妈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蒋干道书群英会，误认蔡张是内鬼，就像张飞打关羽，其实全都是误会。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刚才我跟您说的这些啊，全都是古典名著《三国演义》里的故事。您看这么一本书里啊，就有这么多的误会，可见啊，让人产生误会的事儿是无处不在。这不，住在爱家小区的小何啊，刚刚回的家，他爱人佳佳就发现他有点萎靡不振，小何呢，也正是因此闹了误会。 老公，你今天看上去怎么没精神啊？ 上班忙不是吗？这一楼到五楼啊，我跑了五六趟，弄得我这头都大了。坐地铁也闹了个误会。 坐地铁还闹什么误会？ 就是车门要关的时候，我突然走出去了。 啊，走出去干嘛呀？你是不是坐错方向了？ 方向没错，坐地铁啊，我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你知道地铁在关门的时候有什么声音吗？ 就那个滴滴滴的关门警告声。 没错，下了地铁，在车门关门的那一刹那，站在那站台上的我才发现这不是电梯。 原来是误会成电梯的超载警告声了。哎呦，对了，正好啊，我要问你件事儿。我们单位那吴姐你知道吧？ 听你说过，他那儿子不是娶了个外国媳妇吗？ 对，没错，最近人50多岁开始学外语了。 学外语？他那儿媳妇不是能说中文吗？ 吴姐说了，他儿媳妇怀孕了，他学外语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将来孩子会说话之后能听懂他说什么。 嗨，那孩子又不是生下来就会说外语。 他认为这语言不通很容易造成误会，还总说他将来可不想成猴哈腰。我就问他了，说这猴哈腰是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一段相声的名字，说的呀就是因为外语造成的误会。既然你没听过，那咱们呀就来听听。 现在有很多外国的文艺团体到我们中国来， 有， 我们又派一些个文艺团体出国去考察、去参观、学习、 互访嘛。 但是这个语言上要是不通啊，可太遗憾了， 不方便了。 我自己本身就有亲身体会了。 是吗？ 啊， 什么体会？ 去年下半年，我们随着一个青年的一个团，我们到英国去了。 哦， 到英国以后找一个饭店，我们就住下了。 是， 我想上到街上看一看。 嗯， 当时我从楼上就下来了。 哦。 到楼下以后我一看呢，那个门口那站着一个女的，一个服务员。 哦，服务员 啊，17、18岁一个小姑娘。 哦， 哎呀，漂亮极了。 是， 看一个金发的女郎。金发女郎，特别是那个脸上很漂亮。 怎么 那个脸上，她那脸上都这样。 等会儿，这是服务员是耗子？这个怎么？这 什么叫耗子呀？服务员，人家眼睫毛，那眼睫毛， 眼睫毛， 哎，睫毛都这样。 哦，对，长 睫毛好长了。 哦， 哎呀，这个人家很漂亮， 是， 但是人家非常有礼貌。 嗯， 我刚走到过去，人家冲我一乐，一提溜他那个小裙子，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呀？ 嗨呦，跟他打招呼呢。 怎么？ 猴哈腰。 啊。 侯耀文。 侯耀文， 猴哈腰。我这名字翻译成英文也不能叫猴哈腰啊。 你瞧瞧， 我明白了。 嗯， 肯定是这个小姑娘知道我们这个团来了。 哎， 而且其中有我这么一个人， 嗯， 想跟我说话，但是这个名字记错了。 哦， 啊，当时我怎么办呢？我给她纠正一下吧。 你怎么说呀？ 别的我不会说，我只能把我的名字告诉她。 你怎么说？ 当时我就过去了。 嗯， 侯亚文， 中国字儿外国味儿。 这个小姑娘很有礼貌，一提溜裙子，谢谢， 还礼，多好啊。 嗯，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又从楼上下来了，我一看那小姑娘又在那儿站着呢，哎呀，老远她冲我就乐了，因为昨天我们认识了。 对， 一提着那裙子 How are you， 还是那句， 这年轻轻的怎么得这么一病啊？ 什么病？ 健忘症啊。他 怎么了？ 我昨天杠他了，我不叫这个，怎么今儿见我还叫这个呀？ 嗯， 真是，我干脆我再杠他一回还不行吗？ 我再杠他一回， 我当然又过去了。 嗯， 侯耀文，谢谢， 嘿，有礼貌， 多有礼貌。 嗯， 第三天我从楼上下来又碰见他了。 哦， 哎呀，这小姑娘老远就跟我打招呼，一提了裙子，哎呦， 哎，干嘛这是？ 怎么了？这是屡教不改啊，他是，我瞧出来了，诚心拿我开心呢。 怎么？ 我告诉他两回了，他能记不住吗？ 啊， 天天怎么光还光叫这个？当时我心里非常气愤， 嗯， 我噔噔噔我都过去了。 哦， 侯耀文， 呵，他呢？ 谢谢， 吓的呀。 当天下午我们在大使馆里开了一个会， 嗯， 那个负责同志就问我们了。啊，大家来到英国以后有什么想法啊？有什么感觉啊？啊，还有什么建议？大伙儿提一提吧。 嗯， 等会儿我说，我有意见。 说， 我意见大了。 说， 我对饭店那女服务员我就有意见。 怎么了？ 天天的见面，她管我叫猴哈腰。这随便给中国人起外号都不行，这个 外号 有损于咱们中国人的英雄形象。 哦， 我建议通过官方给他们饭店提意见。 哦， 这不行，这个。我刚一说完，人大伙儿哈哈哈就乐了。 乐什么呀？ 人说那是叫你呢，那是 啊。 人家小姑娘很有礼貌的，人问你好呢 ，How are you？ 人问你好呢， 英语。 哎呦，我说坏了，我不懂啊，这是英国话，我不懂啊， 不懂。 哎呀，我说这太不好了，特别是今天上午，我对人家个态度很不好。 嗯， 我一生气，我差点没给人鼻子咬下来，我告诉你。 就是啊， 我说这哪行这个？ 嗯， 我说您告诉我，他说的是什么 ？How are you？ 我说行了，我记住了。明天早晨起来我再见到他，我主动跟他说话，我给他赔礼道歉还不行吗？ 这就对了。 第四天早晨起来我从楼上就下来了。 哦， 我一看他在门口那站着的，噔噔噔我就跑过去了，还没等他张嘴我先说话了。 你说 How are you？ 他呢？ 这小姑娘一提了裙子跟我说话了。 他说 猴耀文， 他回来了。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有一个朋友啊，前些日子想租房，看到报纸上有一条租房的广告，于是呢按着那个灯的电话就打过去了。这对方说呢，是我儿子要租房，可是他现在不在家啊。我们这朋友呢就想问问呢，租金怎么交，是按着季度交啊还是按着月交，就问他说，那要租的话是季付还是月付啊？没想到刚说完了，人对过啊不高兴了，什么季付月付啊，我是他亲爹。您听听，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可能造成一个小误会。要说这误会啊，有一回佳佳深夜加班打车回家的时候也发生过，咱们来听听怎么回事。 师傅，我去爱家小区。 这么晚了您才下班啊，真够辛苦的。那大包东西您就放后边座位上吧，弄脏了到时候我去洗。 哟，那就不好意思了哈。 您可是我在夜里11点以后拉的第一位客人呀。不过这去爱家小区的路有点不熟，这应该是向左拐还是？哎，人呢？后视镜怎么看不见人了？我不是遇见鬼了吧？ 哎，您左拐就对了哈。今天这鞋带儿怎么总开呀？哎，师傅，天这么冷，您怎么还出汗了呀？正好我同事送了我几个苹果，给您一个尝尝，就是有点凉哈。 哎呀，吓死我了！哦，好好，谢谢啊。哎，我还就是爱吃苹果，尤其是这种硬的。 是啊。我生前也特别爱吃这种苹果，哎呦，好怀念那段日子啊！ 生前我拿鬼的苹果啊，完了。 不过，几年前生完孩子之后，我就不爱吃硬的了，只爱吃软点那苹果。 嘿，佳佳的这个生前呢， 简直可以和小沈阳那小品里的那句话有一拼，就是那句你还醉呀，我到家了。其实这个佳佳送给司机一个苹果完全是好心，不过有的时候好心也会被误会。您不信，咱们就一块来听听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误会》。 最近呢，在我们青年当中又涌现出一大批的英雄人物啊。 对，有不少人呢是由后进变先进的。 对，其实后进青年呢，是完全可以变的。 哎，变成好样的， 都变小偷了。 对了啊，全变小偷了， 逮谁偷谁呀、啊 哎？你往哪儿摸呀你？你这都像话吗？ 我是说呀，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看法。他们总是认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这种看法可不对。 我弟弟他们那个班长顾老姨，就是这样的一个同志。 顾老姨 啊， 哦，是个女同志， 啊不，老姨是男的。 对了，老姨是男的。 哎， 哦，那老舅是女的。哎、 有老舅什么事儿啊？ 不是，这老姨怎么会是男的呀？ 这个顾老姨呀、是这个人的外号。 外号 啊， 怎么叫顾老姨？ 这个人呢，总是用那个固定的眼光对你老怀疑。顾老姨， 这么个顾老姨、 所以我弟弟怎么干都不行啊。 你呀、 啊， 让他好好干， 好好干。 哎， 好好干。他说你装洋蒜， 装洋蒜。 嗯， 那我月月夺红旗。 他说你假积极， 我搞技术革新。 你为了多拿奖金。 我拿着病假条坚持工作学习。 你为了调工资多涨一级。 那我每天都早点来晚点走。 你偷点东西好下手啊。 哎呀，我活不了了。我怎么着都不对。 我弟弟他们那个团支部还不错、经常找他谈心，鼓励他坚持进步。 对，要经得起考验呢。 我弟弟一想啊，对，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哎， 咱们不但在搞私化当中争当新长征的突击手、而且要学雷锋做好事。 哎，他都办什么好事了？ 我们那个胡同里头 啊 有一个孤老头。 哦， 李大爷就一个人，还生病瘫在床上了， 真够可怜的。 我弟弟把他的家务活全都包下来了。 都有什么家务活？ 也就是买米、买面、买酱油， 哦， 煎汤药、喂稀粥、滴漏水、钻煤球、拆洗被褥、抱老头。 抱老头？ 抱着老头。 哦，他抱着老头。 哎， 你背着老太太。 哎，有我什么事儿啊？ 抱老头干嘛呀？ 这个李大爷不是摊子吗？ 是啊， 给他换褥子不得抱起来吗？ 哦，把老头抱起来。 哎， 是这么回事。 多脏多累我弟弟都不在乎，就是这三顿饭为了难了。 那为什么呀？ 不会做呀。 是啊， 焖那米饭呢， 啊， 跟稀粥似的， 嚯，成酱子了。 蒸那馒头， 嗯， 跟贴饼子似的， 够硬的。 烙那糖饼一点都不甜，还齁不实味儿。 哦，那是烙糊了。 不，他把碱面当白糖搁饼里头了。 嗨、那还怎么吃呢？ 哎，您别看我弟弟不会做， 嗯， 还总想方设法呀，让李大爷吃点顺口的。 哦， 今儿个包饺子， 嗯， 明儿个擀面条， 行， 后就烙馅饼， 还调调口味。 哎，慢慢的这技术也练出来了。前天给李大爷包了一碗馄饨， 嗯， 虽然说煮着过了点火啊，那馄饨一个没破。 嘿，还真不错。 不错什么呀？ 哎，不是一个没破吗？ 啊，就一个没破。 哦，全破了。好， 皮儿跟馅儿都分家了。 好，成汆丸子了。 这前几天呢， 嗯， 李大爷生病， 哦， 得感冒，我弟弟上早班，他想在上班之前呢去看看李大爷。 行，还真够关心的呀。 刚四点多钟，天还黑着呢，我弟弟就爬起来了。 是啊， 到人那儿一看呢，大街门还没开呢。 那就叫门吧。 不行。 怎么？ 我弟弟想一叫门把街坊都吵醒了。 哦，对，那怎么办呢？ 我弟弟有主意。 嗯， 掏出把小刀来，在那轻轻的拨门。 拨门？ 我弟弟这正拨门呢， 啊， 正好有一姑娘下夜班打这路过。 哦， 一看门口蹲着一个人，干嘛呢？ 就是啊。 哦，逮蛐蛐呢。 哎，啊，逮蛐蛐干嘛？ 不像啊，这，哦，溜门撬锁，小偷啊。 好，拿他兄弟当贼了。 这姑娘一想，我是共青团员，看见不能不管呢。 他还见义勇为， 一转身就藏在电线杆子后头。 哦，盯上了。 我弟弟不知道啊。 哦， 轻轻的拨开门就进去了。 嗯， 到屋里一看呢， 李大爷还没起呢，一摸这脑袋冰凉 冰凉， 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啊， 这怎么回事？ 再一摸呀，哦，不是脑袋， 哪儿啊？ 脚后跟。 嗨，这是什么眼神啊？ 再一摸脑袋呀，烫手 烫手。 李大爷烧的是昏迷不醒啊， 哟，那赶紧送医院呢。 哎呀，这时候怎么送啊？哎，我弟弟想起来了， 什么事儿？ 我们街坊有辆平板三轮， 哦， 平时也不用，就在胡同里搁着，也没锁。我弟弟想到这儿，一转身他就出来了， 他推车去了。 这姑娘看着直纳闷儿啊，哟， 嗯， 这小偷怎么空着俩手就出来了？ 就是， 不是小偷， 哎， 做梦撒癔症，跑人屋里遛弯去了。 嗨，这都像话。 再一看呢，我弟弟奔车去了，哦，这不是小偷， 哎， 大偷。 对了，大偷 拿车拉来了吗？你看连被我都卷出来了。 嗨，那被窝里头裹的是李大爷。 他哪知道啊，这姑娘想喊，一想这时候还不能喊， 怎么 街坊都没起呢， 哦， 我一喊他跑了，我追不上他呀，一会儿上大街再说吧。 行，还挺有心眼的。 我弟弟心里着急啊，一片腿骑着车奔前就跑了。 是 啊，这姑娘是撒腿就在后边追，俩人一前一后就上了马路了。 嗯， 这街上这行人看着直纳闷儿。 是吗？ 大清早起来的 啊， 小伙子在前头跑， 哎， 大姑娘在后头追， 是 干嘛呢？ 嗯， 拍电影慢镜头呢。 嗨，什么拍慢镜头？ 旁边那人说了，什么拍电影慢镜头呢？那不是拍慢镜头呢， 那干嘛呢？ 小两口分家抢被窝呢。 嗨，没听说过。 一上了大街，这姑娘就喊上了。 她喊什么呀？ 喂，接住！我弟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啊，骑着车回头一看，一姑娘冲他直喊：“喂，接住！喂，接住！”我弟弟心里说：“这怎么回事啊？喊我呢？” 啊 啊！哎，我不叫魏接住，我叫王国栋。 嗨，谁问你叫什么了？ 这姑娘一听，这气儿就大了。 是 啊，好啊，你还敢打岔？错不了，你别打岔，就是你。我弟弟说你追错人了。没错，我早就看上你了。 嘿，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个姑娘想喊呢， 啊， 我早就看上你了， 哦， 一着急我早就看上你了。 得，猴吃麻花满拧。 我弟弟说你看上我也不行，我这有急事，没工夫谈这个。 还谈什么呀？ 这姑娘一想，你还想跑，你跑不了，今儿我非追你不可。我弟弟说你追我也白搭，我得跟我妈商量去。 这都挨得上吧。 这一喊不要紧呢，过来好几个小伙子把我弟弟给拦住了。 是啊， 这姑娘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啊，她是小丢。 对了，小丢 不是，她是小兜，那个，小偷，这车就是她偷的。 谁是小偷啊？ 正在这时候过来一个人，冲我弟弟也喊上了。没错，他是小偷，我认识他。 哎，这是谁呀？ 顾老姨。 他怎么来了？ 顾老姨上早班，打这儿路过。 哎，得，这下麻烦了。 这是我们厂的。 嗯， 我早就看这小子不地道 啊， 难怪他干活这么快呢。原来你是三只手啊。 对了，三只手，那还是小偷啊。 我弟弟一听就着急了。什么？你说我是小偷？我偷人什么了？你偷什么了？这车就是你偷的啊！这车是我偷的，这车它根本就不是我偷的，它就没锁着。 那没锁你就偷啊？ 不是，它是我心里着急， 着急也不能偷。 哎呀，是我们街坊的， 那偷谁的也不对。 哎，我又不是第一次了。 那你偷好几回了？ 我弟弟呀，想把事情解释清楚了。 是啊， 一想呢，这办好事不能说呀。一说不成自我表扬了吗？ 他要不说这事儿也解释不清楚啊。 这顾老爷还揪着不放呢。 还不放？ 告诉你，这车就是你偷的，不但这车是你偷的，这车上的东西也是你偷的。你说这被窝里藏的是什么？说话就要歇，我弟弟一把就摁住了，别动，动坏了你负责。 哎，对，他是怕动坏了李大爷。 这时候围着这些人呢，也想看看被窝里到底藏的是什么。 哦， 我弟弟摁住就是不放，顾老一趁这功夫他摸上了。 摸上了？ 他心里说呀，我先摸摸你偷的是什么吧。 他摸出什么来了？ 这一摸呀， 啊， 整摸李大爷迎面骨上。 哦， 一摸挺硬的。 是啊。 嗯，窄长。 对， 半导体。 半导体？ 再往上一摸呢，摸着大腿了。 比刚才长点宽点。 是啊， 录音机。 嗨，什么录音机？ 再一摸摸着肚子了。不，这软软乎乎的什么呀？ 啊， 哦，怕录音机电坏了，还塞一包袱。 这啊，这是包袱啊！ 再一摸摸着胸口了，四四方方的这、啊、电视机， 电视机。 最后摸着李大爷脑袋了，不，怎么还偷一西瓜呀？ 去你的吧！这是西瓜呀，这是脑袋。 正在这时候，那边过来一警察。这警察问：“怎么回事？怎么？”啊，那个警察同志，我们逮一小偷。小偷？ 啊， 他偷什么了？他偷什么了？他就偷一老头。 他偷老头干嘛呀？ 这警察也纳闷啊，没事他偷老头干嘛呀？他干嘛呀？他大概是想倒卖 啊，倒卖老头啊。 正在这时候，李大爷醒了。这顾老一看见李大爷醒了，可就高兴了。老大爷，您说的是不是小偷？是不是他把您偷出来的？ 那李大爷说什么呀？ 李大爷说：“嗨，你们闹误会了。 哎， 他可不是外人呢。 对， 我弟弟怕李大爷说漏了嘴、 嗯， 赶紧就接过来了。那什么，他不是外人， 他是谁呀？ 他是我爸爸。 啊、上这儿认爸爸。 对了，我爸爸生病了，我给我爸爸送医院去。 嗨、哎，他怎么会是你爸爸呀？ 没错，是我爸爸。 是吗？ 不信您问他本人啊。 问问， 您是不是我爸爸，李大爷？ 哎，嗨、哎，这还是说漏了。” 这姑娘看到这会儿心里全明白了，一想，哎，都是因为我耽误人这么长时间。那什么，别说了，咱们赶紧送老人上医院，你在前头蹬着，我在后头推着，咱们快点走。 这姑娘也是热心肠， 李大爷心里过意不去了、 嗯、 一指那姑娘，郭栋啊、 嗯、 别让你媳妇儿去了。 哎，哪儿的事儿？ 好，刚才咱们听的是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误会》。昨儿个呀，我看见我们隔壁楼门口那儿有两个工人，那儿正特别费劲的推拉着一个大木箱子，啊，四脖子汗流的，又是拉又是推的，筋疲力尽了。可这箱子呢，一点都不动弹。最后啊，挨外边那个人说了：“哎呀，这箱子太重了，咱们两个人根本就推不进去呀。”那位说什么？您猜啊？推不进去？我说你。是让箱子进去呀，我还以为是要把它退出来呢。您瞧这误会闹的，白忙活半天，俩人朝两边使劲儿。得，上半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您收听的是快乐合家欢，咱们来听一首王菲演唱的《我也不想这样》。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来听听老何家的新鲜事儿。一会儿见。 忽然间，毫无缘故，再多的爱也不满足，想你的美梦想到迷糊，不知不觉让我中毒。忽然间很需要保护，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假如你退出，我只是说假如。不是不明白，太想看清楚，反而让你的面目变得模糊。越在乎的人越小心保护，反而连一个吻也留不住。我也不想这模样反反复复，反正最后每个人都孤独。你的甜蜜变成我帮助，我也不想这模样。